系奔奔奔奔奔奔奔奔奔神， 可唔可以派台噶呢只主题曲？ 我唔知道， 可唔可以将主题音乐派台都系一件事？我 系啊，但系会有边个会愿意播呢一首歌？除咗我哋之外， 有边个愿意播啦？但系我知道有好多人想听啊嘛，重点系。 如果我哋将讲我哋两个个名嗰句由翻我哋自己唱，系咪我哋就可以成为歌手啦？即系。 你問佢攞個 instrumental 翻嚟咯，你問阿楊同佢哋攞個 instrumental 翻嚟自己唱， 再唱一次。 係啊 ，FM 94.8啊，大家聽緊係香港電台第二台啊嘅騷動音樂啊， 最黐線嘅兩個音樂主持。 系啊，好唔音乐噶我哋， 九唔搭八。 喂，今日我哋想讲嘅呢一样嘢咧， 我知 咩啊？ 我近期有准时翻屋企啊。 点解啊？ 我咧呢排咧一放工咧，搞掂晒啲嘢，我就冲翻屋企。 点解啊？ 睇电视 有咩睇啊？ 好惊 miss 咗 ，miss 咗咩？ 因为我老婆逼我陪你一齐睇， 正常嘅。 系 呢个调教你 Mira， 调教你 Mira， 系因为劲啊！ 之前喺佢哋嘅音乐会上面一啲嘅片段，其实都有即系剪辑咗喺呢一个 cam 里边嘅一啲画面啊。咁其实成个节目咁成个过程拍得咗，今日变咗节目啦。 系，我想讲咧，讲一个题外话先。最好笑系有个朋友问，咁佢哋而家系咪即系？在 cam 入边啊， 哇，好真实啊 ！Well， 系咯。 如果你话我哋两个而家系咪喺直播室里边， 我回答你系嘅，系啊。咁但系佢哋就应该唔喺个 cam 入边嘅，除非佢准备已经拍第二辑啦。 咁啊，另计啦。 系啦， 今日你睇嘅时候有冇一啲 record 到以前啲回忆？因为去 cam 玩嘅，我哋即系都会试过，哪怕你同 friend 纯粹入去 hea 啦， 系， 又或者入去真系有一啲 training 嘅嘢玩都好啦，咁。 我想讲嘅嘢系咧，我嘅人生入边咧，我同 cam 即系去我哋叫做宿营啦，唔系露营啊吓，宿营啊，宿营就系佢哋简单嚟讲就系有楼住嘅吓，露营就冇楼住嘅， 就露天咁 系啦。咁宿营咧，我喺个人生入边个缘分系好有趣嘅，因为咧我人生当中会参加宿营就系我读紧书嘅时候，基本上读完书就冇再参加呢啲嘢噶啦，因为我觉得呢啲系好学生咁，感觉上好学生嘅事情啦。咁然后咧，每一次我都好积极去参与，因为我真系好中意逃离爸爸妈妈嘅看管底下去玩翻两三日。但系每一次咧，我第一日就出翻嚟噶啦。吓，冇一次，我想讲我人生中起码参加有三四次嘅小学到中学嘅宿营。我都系第一日就出翻嚟噶啦。 个原因系咩咧？ 最 劲 嗰一次系顶咗一晚嘅。曾经我讲过啦，我同波盛一样，我喺个额头系有条拉，咁嗰个系我第一次参加 camping， 然后俾个铁千秋喺黄昏时间焚咗落去，跟住入咗厂之后就冇入翻去啦。呢个系过唔到第一晚就出翻嚟嘅第一次经验啦。跟住去到唔知中二嘅时候，嗰次开心啦。中二三嗰阵时 有女同学，因为。 又系系啦，男仔女仔一齐去，跟住然后嗰阵时咪都会唔知夜晚过咗几多点就唔准离开间房噶嘛。 哦， 咁就从来都唔会有人听话噶啦，系咪先？ 一定谂方法鼠出去啦。 系啦，跟住然后咧又发生咗一啲事情啦，即系大家都谂方法鼠出去嘅时候咧，咁话说我嗰一次。好細個，即係同啲男女同學一齊去 camp 嘅時候咧，我就夜晚同啲男仔朋友偷偷地就鼠咗過去女生宿舍嗰邊， 哦、 直頭係成晚過咗夜嘅，就大家喺度聽收音機嗰陣時候，我好記得。 有冇講鬼故？你知 唔係嗰陣時興緊嗰啲咧，打電話上去講嗰啲即係感情煩惱啊嗰啲嘅，即係嗰陣時嗰、那個年代係興呢啲節目嘅。咁然後咧即係大家就喺度聽，一路聽一路傾下閒偈啦，即係又喺度恥笑下人咁樣啦。咁跟住然後咧就我諗聽到三四點左右，其實都頂唔順，大家瞓著咗啦。咁我亦都好唔小心喺人哋嗰個女生宿舍度瞓著咗啦。哇！跟住然後咧好窩心，我想講一起身嗰下。咧系有被冚嘅，本身系冇被冚嘅，一起身有被冚嗰下，窝心到呕啊！同你 其实咪啲男同学帮你冚，你谂多咗啦。 唔好再讲落去，我唔知啊，我唔想知道。就算系，我都想扮唔系咁样啦。咁但系问题就嚟啦，嗰一下咧就系因为朝头早啦嘛，要集合咯。咁然后咧，老师嚟巡房 check 房，睇下大家起咗身去食早餐未。 bang bang， 我喺上隔床一夜跳咗落去地下，啪！ 咁大胆嘅你， 我好惊嗰下，即系你明唔明啊？嗰下一无啦啦系你 老师 巡 房啦，间巡房， 跟住你俾佢吓醒咗，砰咁样跳落地下啦，咁样。嘎咁样只脚就哦咬柴， 冇咗你 ，biu 又出咗个 cam 啦，呢个系挨咗个第一晚， 都叫有一晚瞓到咯， 系啦， 仲有女生宿舍瞓书系咁咯。 跟住去到已经系中六七嗰阵时嘅毕业营咧，就系、是、发高烧。其实出发之前都知道自己奶奶啲嘢噶啦，咁但系入就死唔信邪啦，咁入到 camp 嘅时候又走去同人哋打波啊，又踢波啊，咁再即系咁伤上加伤，就即刻发高烧啦，38度，我记得，发到咁咧系基本上个人冇乜意识噶啦，我记得佢有一个男同学真系好有型，佢孭我嗰阵时系长洲，佢由山上边孭我落山， 落医院， 然后搭船出去睇医生。嗰件事系几浪漫嘅，如果我系女仔嘅话，我应该就已经同佢一齐咗噶啦。 哇！你条命嚟噶， 我条命嚟噶，冇一次个 cam 我系可以去得晒噶。咁但系又每次都有啲好犀利嘅经历咯，就可以而家攞出嚟威威咁讲咯。 见你入鬼神，每次都受伤啊！ 系啊， 我都试下做个实验啊。你再去一次 game 咯，而家呢个年纪睇会点咯？ 唔好搞啦，老啦。 所以你冇呢个缘分嘅，哪怕。电视台邀请你调教你 Mirror， 找你同佢哋一起去，我都觉得你过唔到。 第一集就退场啊！我同你讲， 你过唔到第一晚。 系啊， 佢哋都派咗新歌啦，佢哋 Mirror， 歌名叫做 Boss 啊。 I'm your boss. Baby, tonight I'll get you dancing finally. Rum, rum, bum, bum, bum, bada. 我想多几天松开那心情 Come again, come again, come again, can't you see? Rum, rum, bum, bum, bum, bada. 来来出身转手抱那心灵我最怕你也怕过脑退化错个吗错个吗对个没有化 Tap it up, tap it up, tap it up, tap it up. 有家也难请假 想爱出烟花，错噶嘛错噶嘛，要放肆爆炸。Gotta be crazy, listen up, baby. Quit your lazy, stand up, I'm your boss. Show. 你我有何挽念不下落？ 我曾经光计 做法夢繼續遊蕩，能量乒乓，你望我，我拍住流汗，我拍好多個叮噹，想將我體力清倉。 Mirror 的新派台作品今天新收到，叫做 Boss。 又唔好成日都系我问你啦，唔系唔系，唔好成日 系咯，唔好成日都系你问我啦。 我又问下你啦，你有冇去过 cam 啊？ 其实我见到佢哋。即系节目出街之前已经 IG 度有出 post 讲翻啊，或者演唱会啊嗰段时间讲咧，我系有令到我谂翻我以前去 cam 嘅，因为我去过一啲即系纯粹玩嘅，同啲旧同学去嘅，小学嗰段时间都有去。 OK， 嗰啲我唔系好记得啦，即系亦都跟过可能社区中心， 系 咁有啲大哥哥又好，同年纪一齐去玩咧，其实我已经唔系好记得啲片段。 咁你都经验丰富，但系 都去得多嘅，有啲朋友原来系一齐去过 camp 识嘅，大个咗之后话：喂，当时我一齐去 camp， 你记唔记得？我系唔记得。 OK， 我但系系嗰啲玩嘅唔记得， 系， 但系有啲系真系去做。類似 training camp 咁嘅，嗰陣時係跟一個團體入去啦。 嗯， 咁 嗰啲咩領袖訓練營噶嘛，係嘛？ 類似嘅，咁、但係去嗰度嘅人咧，我係年紀最細咁滯，其他啲都已經係出咗嚟做嘢嘅。個概念係好似 team building， 咁但係現場嘅人唔係同一間公司、哦，大家只不過一齊參加咁解。 明白。 咁而負責統籌啦，安排成個。叫做宿营嘅人呢是就係、是、一啲好多都係做社工嘅。 喔、哦。 咁、 okay, 所以佢哋会 design 一啲嘅游戏喺里面俾嚟参加嘅人去体验一啲嘅 game 啦。 ok。 然后会有 debrief， 其实个 debrief 係最紧要嘅。 喔、哦。 因为个游戏其实你玩过你识，我玩过我识，可能其他人玩过都识，你可以自己搞一个 cam 玩返一模一样嘅游戏，因为个游戏本质系冇变㗎嘛。 是 但系嗰个高下之分就系完咗个游戏之后 有冇喺嗰度攞到啲嘢。 係啦，呢个就系 debrief 嗰个重要性啦。 ok。 因为嗰度有啲都系譬如有歷期嘅牌嘅人啦、哦、有啲系社工，咁社工佢哋有时都会做一啲俾青少年去玩嘅一啲 cam， training cam， 其实都系讲个人成长发展嗰啲嚟。 ok。 咁不過個 background 係咁啦，我記得嗰時玩一啲嗱最經典，大家會玩過嘅分組，俾一沓報紙咧，然後要砌得鬥高咁樣樣啦。 我有玩過呢、這個， 係啦，我記得嗰時個 twist 係咁嘅，總之佢就話分報紙俾大家， 係 跟住就砌一個最高嘅一個塔出嚟，咁大家咪好努力咁砌， 係啊係啊係啊， 跟住砌到咁上下嘅時候，嗰、那個差唔多完啦，跟住嗰個主持人就話呢、這個未係最高嘅呢、這個塔， 哦。 然后佢就话：大家再重新听一次我啱啱所讲嘅个指示、就是，就系我而家将啲报纸翻俾你哋， 系 你哋去砌一个最高嘅塔。佢嘅意思系现场咁多组合力一齐去做一个最高嘅塔， 哦、 而唔系净系自己个组做咯。因为自己一个做有限啊嘛，资源 系， 但系现场夹咗咁多人，所有报纸摆埋一齐砌个塔系可以最高的。 我明啦，即系佢刻意讲啲嘢阴你。咪 sorry， 我个人好负面。 细个系咁谂，且咪即系足智晒。 系啦，但系其实大个就明啊，其实系诶，即系有冇去好好聆听当中嘅意思咧？ 或者佢嗰个 debrief 个位就系呢度啦，即系佢点样解得你锯啦？咁佢又讲咯，就系、是、你出嚟做嘢又好，或者点啦？你团体咧好容易分档分派，大家自己有自己闩埋门做。咁但系当资源系有限嘅时候、你如果共同去做成就一件事的话。嗰、那個威力就相比於你自己分檔分派去做咧，係會更加之好。即係佢識得咁樣去講。 犀利啊！ 跟住另外玩過一個都係好精彩嘅，嗰、那個幾熱血。 係、 那個 setting 好簡單講，就係一個大嘅禮堂。 OK， 所有人企曬喺最右邊。 係、 那個目的咧就是、要所有人去曬最左邊。 嚇！ 嗰、那個環境設定就是大家係隻船坐完隻船咧遇到海難，大家唔知整咗。 我又好似有玩過喎、 哦。係啦，咁然後每一次就由右邊去左邊係有人數限制嘅，有啲條件， 跟住又唔知點樣過去啦， 系啦，衝過去啦咁樣。咁 頭嗰幾次係冇可能完成到，因為個時間好短嘅。 OK， 咁然後嗰個主持人就慢慢去幫大家拆解啦。例如，如果你真係有海難，你要由一邊去另一邊，你仲會唔會穿著高踭鞋跑過去呢？ 嗯、 你仲會唔會咁錫身呢？ 係， 即 係 嗰個情況係咁樣嘅時候， okay. 大家就每次再試咯，每次再好似剝開洋葱咁。嗰、那個意志唔同啦，大家個狀態不同啦、 嗯， 去到最尾我記得玩咗個幾兩個鐘啊、那個遊戲， 哇， 成百人噶，喺、啊、指定時間裏面真係衝到過去，咁嗰次係大家係哇，即係嗰種 狀態玩完之後就即係成功咗嘅係成功， 最後係成功嘅， okay, okay. 因為個時間好黐線啊，我當你有一百人，但係可能你我亂噏一分鐘內你要過到去啦，其實你一開頭試係冇可能，你會覺得，咁中間大家圍埋好似成班誒。即係有海難嘅人，大家圍埋冇 leader 噶，你自己去傾點樣樣過去咁，咁就玩呢啲嘅嘢。所以入 cam， 我一見到佢哋呢個節目，佢哋嘅經歷就令我諗翻以前玩呢啲。 我覺得你哋啲想像力都好強先可以玩， 係嘛？ 我呢啲想像力 好低嗰啲海難水都冇滴咁 啊！咪係咯，我坐喺度等大家，誒嚟啊嚟啊玩啊玩啊玩啊！ 所以搞 cam 嗰啲最憎見到你呢啲人，抵你第一日出 cam。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本港新增四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系输入病例，其中一名患者带有 N501Y 变种病毒。另外，初步确诊个案少于五宗。新增四名患者分别从黎巴嫩、斯里兰卡、印尼同奥地利抵港。本港累计确诊个案有11872宗。立法會前議員王耀宏逝世，終年82歲。立法會主席梁君彥表示十分哀痛，會永遠懷念王耀宏，亦都代表立法會向對方的家人致以深切慰問。梁君彥說，王耀宏對他本人而言亦師亦友，對方亦都提攜後輩，他稱呼王耀宏做大師兄。梁君彦讚揚王耀宏一生愛國愛港，積極參與公務，多年來出任不同公職，並在政府和商界之間擔任橋梁，對香港貢獻良多。他又說，據他所知，王耀宏的遺體稍後會在美國火化，由於疫情關係，稍後或明年會在本港舉行追悼會。印度奧委會決定參與日本東京奧運會的印度運動員不會穿上中國運動品牌贊助商李寧的運動服上陣，只會穿著沒有牌子的運動服，原因是要尊重印度人民的感情。李寧牌和印度奧委會在2018年5月簽約，成為印度奧運代表隊的指定運動服裝贊助商，但印度隊的戰衣在上星期亮相之後備受批評。印度奧委會主席和秘書長昨日發表聲明說，理解支持者的感受，決定退出和服裝贊助商的合約。聲明又說，希望印度運動員能夠專心訓練和比賽，不需回答有關服裝品牌的問題。中印兩國去年在邊境爆發嚴重衝突，印度民眾反華情緒高漲，出現抵制中國貨品和公司的聲音。南非傳媒報道，一名女子誕下十胞胎，如果獲確認，將打破健力士世界紀錄。報道說，這名懷孕29周的37歲女子，星期一在比勒陀尼亞一間醫院剖腹誕下七男三女。这名女子已经有一对六岁的双胞胎，她说原本以为今次只是怀有八胞胎，对于诞下十名孩子感到高兴和激动。丈夫就表示妻子是自然怀孕。南非政府说有待核实相关报道。上个月一名马利的女子在摩洛哥诞下九胞胎，打破世界纪录。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周末期间风势较大。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進在觀塘的同仁街，因為較早前的突發事故，現在同仁街來回方向的全線仍然是封閉，部分的巴士路線需要改道行駛，駕車的朋友經過請留意現場的指示。就是因為突發事故的關係，觀塘的同仁街來回方向現在仍然都是全線封閉的。

天苍苍在灰暗雨沙，心碎碎在无数裂缝，将两眼和两意全部萎缩放大，到真情美好古怪吗？但永远发生丑怪吗？凌晨是爱人，当过去未过去，其实有风刚吹过，可会愿意去暴露？像当中都市灯下就有的病毒，连曾经都会哭，想趁温暖血肉，谁仍够怕接触？想跟孔雀散步，谁情愿抱黑风？寻觅心 秋渠唱咏三部曲的最后一首，同日找到周耀辉老师填词的作品，主唱的有泳儿。歌曲名字孤独，人因为孤独的关系，找些东西解闷，就是找些人纠缠一下咯。哪怕你知道个结局未必一定是如你所愿的，但个过程开心过瘾咯，又有乜所谓呢？ 期待这一拉一扯，一位快歌者，何凭暂借一高一低一体放松一些，跳入温暖冒险一些，谁人让我心野心？我每次打喊路，直到你一照片色暗号，可恶在线吞吐、yeah, 可恶用作 signal no, 忧郁的脸大过心忧，假扮中男性为何计数？这一刻我跟你都高，那一刻我跟你 battle no, 我们烦到死，没有心机，没处可飞，彼此我进这游戏，真要好，没有人估计到，让我再温柔进哭，漆黑里最早。头日这一拉一扯，一位快歌者，何妨暂借一高一低一体放松一些，跳入激浪目空一些，谁人让我心？十岁约会抹头水，跳断舞法干脆，忍住笑咗变化，无从面罩我吗？我教你好吗 ？No thanks and have a good day， 请不要就系 OK， 无聊人等等，异常人怎得？我们烦到死，没有准备，还彼此，甚至不想不死都要好。有人冲浪到，愿你像精神真好，漆黑里最多。昨日这一拉一扯，一位快歌者，何妨暂借一高一低一体敏感一些，跳入伴侣梦。 听过有 Carita 嘅心意，如果能够有一个好似佢咁 sexy 嘅女仔嘅话，拉扯一下又有乜所谓呢？接下来呢位朋友都唱到嗰种声线上嘅 sexy， 再加上一啲得得地嘅感觉。 乌黑赤膊环流，身体四肢屈曲，五官都转，赤色金网发光。 短短几日都听到好多人话好鍾意佢呢首新嘅歌啊。继续搵嚟波都预计合作啦，今次填词嘅有 Oscar， 有叶巧林嘅新派台作品叫做怪物深受 version。 北部同华南沿岸带嚟骤雨同雷暴。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周末期间风势较大。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报告交通意外，喺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蝴蝶谷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祖尧村对开，咁就系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蝴蝶谷啦有交通意外，龙尾已经排到去祖尧村对开。至于较早时啦，观塘同仁街嘅突发事故仲系处理紧噶，而家同仁街嘅来回方向都系全线封闭，部分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隧道情况。

迎我哋今日骚动音乐嘅嘉宾系由关心妍嘅。 Hello， 姐。 Hello， 过奖啦，过奖啦。梁淑德。 梁淑德系边个梁淑德啊？ 梁淑德。摆埋落关心妍就系、是、关心妍梁淑德啦。 正呢、啊這个。 咁我哋就将个礼物咧送俾关心妍嘅系。就關心賢良淑德啊，成句寫咗出嚟啦！ 哇，寫得好好啊！ 係啊，呢個係我哋監製親筆提字嘅。 係啊，因為每一次我哋都會將嘉賓個名咁樣創作，咁我哋好快就已經諗到啦呢、這個。 太好去發揮嘅呢一個題目，實在係 熟得 因為過去呢一段時間，即係而家派新歌之前咁一段時間，阿 J 都可能係喺照顧屋企方面就比較花多啲時間啦，係咪？ 係啊，係啊，真係要做梁熟得嘅。 咁之前係咪即係小朋友而家係咪都係四五歲幾左右？ 四五歲啦。 咁、啊、但係之前嗰段時間嘅係咪即係人生呢一個階段就係接近花 100% 嘅時間就係喺屋企做一個賢良淑德嘅媽媽啊，賢良淑德嘅太太陪佢哋咁。 係啊，即係我呢五年都係陪實佢啦。咁其實都冇乜幕前嘅工作嘅。 係。 咁真係好少嘅，即係花曬時間去照顧好佢啊！咁而家到佢差唔多就嚟去小學啦，咁同埋佢啲時間都冇咁多可以陪我啦，因為之前可能佢細個你即係又唔使翻學唔成，你就要陪實佢，而家就反而係我希望可以抽時間陪佢，但係佢都好多嘢要做啊，好多嘢要學啊咁樣咯。 係咪調翻轉就係而家佢反而忙啲，係佢冇時間陪你？ 係啊。 但系算唔算呢个阶段系叫做，因为咧即系做人妈妈，其实基本上由小朋友出世咧，一路嗰个心机摆晒落去嘅时候，有好多时间都会觉得唉，好多嘢要烦，好多嘢要忧虑，算唔算系将呢个心头大石放低翻少少，冇咁即系淡定翻啲啦，冇咁多嘢要紧张啦。 我谂而家 level one 咯。即係去到打大佬應該都仲有一段長嘅路，咁但係起碼你都起碼 complete 咗第一個 stage one， 咁你都覺得唉，即係終於嚟咗呢個 stage 啦，開始有少少即係佢有佢自己嘅少少嘅空間，我亦都有翻自己嘅時間啦，咁咯。 你覺得打大佬係邊一個階段啊？屬於？ 我覺得係 teenage。 係。 系啦，因为我觉得 teenage 应该系嗰个大佬系个中间大佬位系好紧要嘅。 嗯， 过到咧就应该 OK 噶啦，即系到可能中学、大学嗰啲，佢开始会慢慢回落咁样嘅。 同埋到 teenage 开始咧，会有嗰啲即系拍拖嘢啊嗰啲咧，你有冇都会有预想过？唉，第时佢如果拍拖点算咧？ 我冇所谓啊，我老公啫，即系女啊嘛， 系 正常都系，通常都系。 即系你睇开啲啦，你睇开啲，而家应该睇开。开啲噶啦， 你已经做定心理辅导啦，系嘛？ 哇！而家你咁样拖下手仔都唔得啊，小朋友啊，大过你点算啊？咁咯， 系咯，因为爸爸就会特别锡女啲人讲前世情人嗰一样嘢啊嘛。 系啊，佢真系即系会特别锡嘅，咁所以我都同佢讲定，我喂，其实你要面对佢而家咁样，你已经觉得佢即系觉得佢啊，可能啲顽皮，哇、哦！你已经唔系生个仔咯，系咪先？第一，第二，我话你去到十一岁、十二岁嗰啲，佢直情唔同你讲嘢嗰啲，你点啊？即系可能佢有呢啲即系 teenage 好明，因为我自己平时教唱歌嘅时候，我都面对好多 teenage 嘅时候，我都好知道啊。teenage show 原来我自己 prepare 个心理，其实我都学紧点样去 prepare， 定到时我应该有啲咩招数咧？ 嗯， 我应该点样去处理咧？我应该同佢点样做 friend 咧？咁、因为你一定要过到个关口之后，先至会有另外一个天地。 会唔会咧？即系因为咧，好多时候都话啦，阿女咧系爹哋嘅前世情人嚟嘅，好多时候咧就会出现一个状况，就系、是、妈咪同个女咧就会。可以兩個人一齊係啦，爭重㗎嘛？會唔會已經有緊呢個情況出現呢？ 冇 ，I'm the queen， 因為我個女都中埋我㗎，即係我女係好錫我，錫我一個地步咧係，譬如我爹哋話我啲嘢啦，係，你唔好呢度亂咁拍，跟住我女。你唔好咁话佢啦，即系佢会话翻你唔好咁话佢啦，咁样咯。咁、所以其实我讲嘅就王道， 可以话到事 个食物链就系咁啦。阿 J 跟阿女，跟住就系先生啦。 系啦， 咁阿女有冇做一啲即系譬如有时翻学都会有啲礼物叫可能话屋企嗰啲爸爸妈妈啊嗰啲咁，佢有冇即系送过一啲嘢或者做过一啲嘢，你都几记得系都几 sweet 嘅 moment 噶？ 佢都多嘅，其實佢每日都會畫幅畫俾我嘅。 每日都話佢就即係冇嘢送俾你啊嘛，咁啊每日咧就譬如我瞓覺之瞓醒咁，佢可能就會擺咗個畫喺度送俾我啊，咁或者佢會特登我出咗去翻嚟，佢話媽咪呢個送俾你嘅，咁開頭我都唔為意嘅，唔為意，即係以為佢怎平時想呃自己堂情，佢唔係啊，我特登畫俾你，我送俾你，即係可能佢想回贈回翻一啲嘢回禮啊，即係覺得佢真係好 appreciate 我哋 love 佢，咁佢就自己冇嘢送俾你噶嘛，佢冇錢買嘢，咁變咗佢就要用。画画，佢画啲心神，呢、這个心心精神，呢、這个就你唱歌咁样，你画个画一个音符咁样，佢会咁样送俾你，咁我好开心，即系好窝心嘅，系佢咁样氹你咯， 系咯，因为佢嗰种真系佢系好本能地，总之我想对你好，佢就用到佢识嘅方法嚟做噶啦嘛， 系，所以每日都收花咯，我当， 哇， 窝心，但系而家呢个阶段咧，因为啱啱即系好似头先阿 J 咁讲啊嘛，即系而家开始大家阿女同埋阿 J 姐本身都多翻少私人空間出嚟，有時會唔會阿女咧掛起你上嚟咧，即係會即係爭住話啊，我要 FaceTime 媽媽，打電話俾媽媽睇下佢做緊啲咩嘢咁樣。 有噶有噶，佢一放學就其實會打電話俾我嘅，咁佢就會打媽咪媽咪，你喺邊啊？咁我而家喺出面做緊嘢，咁佢匯報咗佢嘅行程之後就佢就 OK 噶啦。咁 FaceTime 有時唔方便，咁我就冇咯。但係電話話如果媽咪 miss 咗你 call 咧，唔使擔心，因為試過。一个 miss 咗个 call， 跟住喊啊，咁我就唔使惊嗱，妈咪 miss 咗个 call 咧，妈咪一定会打翻俾你嘅，你等一等，你唔使担心嘅，妈咪唔会唔听你电话嘅。 系， 咁我就同佢讲咗之后，以后佢就知啦。miss 咗 call 我打翻俾佢啦，妈咪头先打俾你啊，咁佢就而家就识得咁样咯，即系佢都系一个挂住，因为佢自己得一个人啊嘛，咁所以我都惊，哎呀，我出咗去，佢会唔会好孤单咧？咁我都会希望尽量同佢系紧密联系。 关于妈咪就睇住妈咪 IG 先啦，有啲 story。相啊，睇住先啦，咁 要 upload 多啲。 咁喺头先都有讲过，就系、是都有教小朋友唱歌呢一面啦。咁呢一个系咪过去呢段时间，即使可能未有新嘅作品推出都好，其实同音乐嘅关系一路都 keep 住，就系、是、喺可能教小朋友唱歌嗰度咧。 其实我除咗小朋友，成人都有教嘅， 哦、okay, 即系个 range 系。咁因为我自己有个延安生命慈善基金啦，咁我要点样营运呢，就系、是。即係試過啲籌款啊，都辛苦嘅。咁諗下有咩可以不求人嘅咧？咁我就諗起啊，自己仲有啲咩可以教，咁我就去教唱歌。咁我就教唱歌嗰啲學費就可以全數就捐去俾啲低收入家庭，俾佢哋免費做音樂治療。因為我哋有兩個音樂註冊咗音樂治療師，去幫一啲情緒啊或者自閉啊過度嘅症嘅小朋友嘅。咁變咗我就一路就喺呢幾年咧就照顧佢啦。咁其他時間我就翻去教唱歌。咁教唱歌嘅时候咧，就发觉哇，由小朋友可能六岁到六十岁、七十岁我都教，咁啊睇到好多唔同嘅故事，咁亦都睇到好多人唔同。点解你要嚟学唱歌咧？我都会问你点解嚟学唱歌啊？有啲可能我退休冇嘢做，有啲就系我真系冇啊，想唱好啲咯，即系去唱 K 劲啲咯咁样。即系有啲就真系可能有啲系练气啊。咁、反而譬如 teenager 会哇，我要唱乜嘢啊？唱 Blackpink 咁啊 ，OK 咁啊。又同佢唱 Blackpink， 咁變咗我自己就豐富啦。喺音樂裏面，雖然我唔喺個 feel 裏面，但係喺背後其實我都一日都喺度講緊音樂，一日都喺度用音樂去同人溝通啊，同埋我都吸收好多嘢嘅。即係教佢嘅時候，我都教翻自己，喂，你都唔好咁唱喎，你都唔係呢個咁。咁我自己都不停喺度諗啊，因為我要諗點樣教佢嘅同時，我自己都吸收咗好多嘢咯。 有冇一啲學生佢帶嚟嘅歌，你都幾意想不到哦？即都冇谂过自己，咦？我会教呢只歌，或者会有机会唱呢一只歌咁样样噶。 我谂新一撮嗰啲咯，即系譬如有一个佢要唱 EDM 嘅，咁我喂呢啲弹到，即系大家都觉得搞笑，即系喂你要搞。弹都得噶，系咪先？有时我转埋 electric piano， 个喂都唔似个 feel 咁，即系我尽量希望用 piano 同佢练，就唔想 play 卡拉 OK 嗰啲，同佢唱嘅。咁、但系有啲真系话呢啲唔系 singable， 呢啲升唔到嘅，即系有啲歌系唔系可以咁样学，唔系可以咁样学，有啲系佢 feel 咁样。咁有啲搞笑位咯，咁啲学生就我好奇好奇，咁有好多系讲英文嘅，咁佢哋就系一撮系英文歌嘅学生啦 ，teenage， 有啲就好广东。歌嘅，即系有啲系我要嚟学轩仔，或者我要我啊依排我想学林家谦咁样，即系我都有时会介绍一啲，譬如年纪大啲嘅，话咦，不如你可以试下唱下呢啲啊，未必唱呢啲嘅噃，咁样即系可能介绍啲音乐啊，佢唱到佢好开心，佢觉得自己后生咗， 哦， 即系觉得件事，同埋我话你可以唔使用呢个方法，咁就帮佢转下啲通啊，咁佢哋真系，佢哋其实真系希望。 做一啲唔同嘅嘢，咁、所以睇到好多唔同嘅故事，见到哇佢好开心，咁你亦都好开心咯，教到佢咁样。 有冇有啲嚟到指明要唱关心妍嘅歌咁啊？ 我嘅 fans 系啊， 或者有啲系专系参加比赛嘅，有一类咧就系专系参加香港 local 嗰啲比赛嘅， okay. 一路都系比赛紧嘅。咁有啲佢哋就会拣啲，譬如仍然啊、以身示爱嗰啲好难唱嗰啲咧，佢哋真系会嚟特登学嘅，跟住就去比赛咯。 哦， 又真系喎！每个歌唱比赛你都会听到有阿 J 嘅歌噶，有我真系以前嗰啲歌唱比赛，所有女同学都系拣阿 J 啲歌， 即 系难 度高嘅歌系参加比赛好有用。咁我 touch 到好多唔同嘅 feel， 即系话啊，原来你系专做比赛噶，哇，有啲咁嘅嘢，哦，系啊，我哋一不停去参加噶，咁有啲就我嘅 fans 啦，真系净系嚟望住你都得噶啦，其实你唱唔唱都得嘅，我全部都系唱咩歌啊？负担不起，放生啦，仍想念你。哇，其实可以唱啲你中意嘅歌嘅，你唔使唱我嘅歌嘅。 佢就系中意你啲歌啦。 但系我有时对住自己啲歌，我都有少少，喂，可唔可以俾个 break 我啊？咁样咧，咁、有啲好搞笑嘅位系好 interesting 啊，即系觉得好似有唔同嘅故事。有时听下啊，你点解想拣呢只歌，或者同佢分担下呢排做点啊？有冇咩嘢啊？开心啊？好似一个其实透过唱歌都同佢哋做咗个 therapy 咯，其实。 但系喺咁多个学生入边，即系咩 age range 都有啦。你会觉得即系小朋友同大人，其实边个 age range 嘅人系比较难去教啲嘅咧？ 梗系小朋友啦，尤其是六岁嗰啲啦，即系又有自己谂法，又唔会下下一定听晒你讲嘅。咁佢可能有时我最辛苦就系一班可能四个、五个。呢、這個話要去廁所，那個又話要跳梳化，那個跟住坐唔定咁啊！咁你要拿捏翻你一齊，因為一個搞事就全部都搞事噶啦嘛。咁我得我一個人喎，即係你諗下學校都有幾個人，有啲阿姐啊咁樣嗱，望住佢，我一個人又要彈琴，又要搞咪，又要睇住佢，跟住嗰個話我要飲水，嗰、那個要食嘢，咁即係訓練到自己嘅耐力同埋。知道點樣 control 佢哋，咁後屘咧我就將點一 group class 咧要諗嘅方法咧，就我唔可以認真咁樣同佢講教，我要同佢 play games， 即係用 games 咧，佢哋要贏，佢哋要冠軍要玩咧，佢哋就會 pay attention 啦、 哦， 即係要原來有唔同人用唔同手法，但係嗰啲係最虛耗我嘅，因為真係佢然之後哇攤咗喺個梳化度，哇到下一堂啦， 一次佢抽幾個叻都同佢放電咁， 真係冇命，真係冇命嘅。即係我覺得最我係 enjoy 嘅，但係即係嗰啲家長話你落去行一個圈啦，即係我都明點解啲家長有時都會學多啲嘢。哇，嗰、那個係佢個 me time 休息時間， 係佢落去買嘢，跟住我就我係一個人去搞掂佢。咁而家我即係叻咗噶啦，即係可以 handle 到好多個小朋友都搞得掂。但係而家要用咪咯，因為發覺哇，之前好型唔用咪。教咧，哇！我聲直玩完咗啊！即係你哋 DJ 你明講嘢同唱歌係兩樣嘢， 係 啊！即係我不停用丹田去講嘢得，但係講九個鐘真係唔得咯。如果你consistent 咁講嘅時候，咁後屘而家就醒咗用咪咧，就可以慳翻好多力啦。所以明啲啲老師 係啊， 係以前都唔明啲，成日打住嗰個 box， 嗰支咪仔係咪好過癮嘅咧？ 導遊咁樣， 佢又唔係講得特別大聲，但佢有支咪拎住，好似舒服啲咁樣。 係啦，終於明啦，終於明啦，唔好扮型，唔好扮型。 咁你嘅小朋友有冇都對於唱歌呢一樣嘢會產生興趣，甚至乎都有同媽咪講話哦，我都想嚟試下學唱歌。嗰啲有冇噶？ 佢中意嘅，咁但系佢又未去到话一定要学或者点样。有时候屋企都会同佢唱下咁样咯。我又唔想俾个 pressure 佢觉得啊，我唱歌佢一定要唱歌。咁我觉得你中意拣咯，你唔中意唱歌，妈咪都 OK 噶。你中意画画咪画画咯，唔一定系你要继承我嘅嘢噶嘛。即系觉得最惊系摆出个包袱，即系 expect 关心妍佢会唱歌，咁佢个女一定要唱得好叻。咁系，但系又唔系咯。咁所以我就希望啊，如果佢有興趣，咁你咪去學咯，我咪教你咯。如果你冇興趣，你咪學啲你中意嘅嘢咯。 咁阿女喺呢方面算唔算係一個好有主見嘅人？即係佢已經細細個已經好知自己中意玩啲咩嘢，要學啲咩嘢咁樣。 佢都有啲係嘅，但譬如佢而家中意唱歌，係因為佢仲係崇拜媽咪嘅 stage 嘛。咁呢個 stage 係慢慢會飛溜噶嘛。咁而家呢個 stage 我做咩佢都好想學咯。咁但係有時我都會問，其實你中唔中意？你如果嗱俾佢揀彈琴同彈小提琴，你要邊樣？咁佢要 make a choice 啦。我就唔會樣樣都俾佢學，或者俾佢試一試，跟住你要揀一樣嘢咯。咁佢自己真係會俾我要俾幫佢去俾佢去學下做下決定。即系二拣一、三拣一咁样去俾佢自己去揾自己想做嘅嘢咯，而唔系我。 逼佢啊，我覺得彈琴一定勁啊，一定要彈琴，唔係咁。如果佢冇興趣，其實你都係嘥時間。 算唔算如果你去教女女呢一方面呢，即係因為始終呢教自己的女呢同教出面啲學生係唔同嘅。即係我個心態衰就係通常對自己小朋友唔多唔少有嚴苛多少少嘅。阿 J 會唔會都嚴苛多少少呢 都我覺得都會嘅。教佢唱歌仲好啲、有時我老婆女要教返我嘅。即係我喂唔係喎你個 pitch。唔啱咁，跟住佢唔係喎，係咁喎。跟住我話你邊度學噶？我聽嗰人係咁唱，我話其實嗰人教你嘅時候佢都錯咗，有可能噶嘛。咁、但係佢堅持咗嗰個位，咁咪僵持住。跟住我話媽咪，媽咪係教唱歌，媽咪點會唔知道個 pitch 係唔啱咧？咁要同佢教，即係佢都有時有呢啲堅持咯。即係佢，因為佢又冇錯，因為佢 day one 聽翻嚟係咁樣演繹。咁、如果嗰人一路都係 off 咗 pitch。佢再唱翻出嚟，佢冇錯，但系其實係錯咗啊嘛。 係 啊，所以呢啲分離嘅位咪同佢 喺度拗啦，咁啊， 係糾纏咗一番咁咯。 青春不停走着。我此刻会停留在哪一刻，总会有那个人永远让你难忘的幸福，曾错过了至少勇敢爱过了，别在意失去的 手也爱得值得，心被包容暖和了。 六点半新闻之前听过关心妍之前的作品叫做《时刻》，先听一节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黄昏六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本港新增四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是输入病例，其中一名患者带有 N501Y 变种病毒。另外初步确诊个案少于五宗，新增四名患者分别从黎巴嫩、斯里兰卡、印尼和奥地利抵港。本港累计确诊个案有11872宗。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表示，基于入境管制和保安考虑，现时输入家庭佣工的入境安排并不适用于内地、澳门或台湾等地方人士，政府亦没有计划改变。在立法会大会，民建联议员李慧琼说，疫情下不知封城或检疫等安排要延续至几时，目前外佣跳工和选择雇主问题严重，而内地疫情受控，他提出是否可以考虑输入内地家庭佣工。罗志光回应说，现时院舍有输入内地劳工，即使以13000元招聘都未能吸引广东省人士来港工作，而家庭佣工的工资只有4000多元，反问做法是否可行。政府建议修例，让律政人员包括事务律师有资格获委任为资深大律师。律政司司长郑若骅表示，今次建议不会影响私人执业的情况，亦没有改变现时委任资深大律师的条件，当局是选贤任能。他强调，希望律政司的律政人员可以和其他讼辩人一样，有同等获肯定的机会，不会因为出身或者是不是事务律师影响公平性，亦都绝对不是政治酬庸。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周末期间风势较大。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呈祥道去观塘方向咧，较早前近蝴蝶谷嘅意外事故仲系处理紧，咁而家一带交通比较挤塞嘅，车龙排到近葵涌医院，咁亦都影响到咧青葵公路去呈祥道嘅支路，而家交通都系非常繁忙。另外喺观塘嘅同仁街，因为较早前嘅突发事故，而家同仁街来回方向嘅全线仍然系封闭，部分嘅巴士路线系需要改道行驶。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柯达大厦，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过了电话机楼，九龙去将军澳的车龙就排到落观塘游泳池。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一段的交通繁忙，九龙方面摩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会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老街，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的车龙排到去太子道东近油站，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一段塞到去联合道，佐敦道去加士居道的车龙排到近连翔道，另外柯士甸道去红磡火车站方向的交通都是繁忙，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落去太子道西的支路，车龙排到近荣昌村， 喺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段车多，龙尾安定村。而家黄珠路去屯门公路近友爱村一段嘅车龙就排到龙门居。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平石。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当年阿爸带我哋去沙滩，遇到行雷闪电都几惊噶。而家到我哋带啲细路去玩。 虽然社会进步咗，但雷暴嘅威胁，好似雷击、狂风、冰雹就一直存在。在户外活动要注意安全，留意天文台的雷暴警告和有关信息，包括受影响范围。 听电台看电视，上天文台网页或流动应用程式我的天文台看看都可以。 香港电台第二台，港铁礼让运动2021。 有奖问答，做人最重要是什么？ 做人最重要挺直腰骨。 答得咁好，有咩奖？ 仲话有腰骨，你哋挨到条扶手实一实， 其他人唔使扶咩？啲礼物留俾二台听众啦。 想答问题赢奖品， 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 今个星期要送礼嘅节目系《 神光第一线》， 我系《神光第一线》嘅阿 O。每朝六点，你做紧乜嘢咧？准备丰富嘅早餐，谂定翻工着咩衫？计划开市投资组合，定还是仲系瞓紧觉啊？每朝六点到十点，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神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 神光第一线， 我系神光第一线嘅阿 O。 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是不负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 ，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送过有我，送过 咁我哋松音乐嘅嘉宾咧，有关心妍啦。咁啊，头先就听咗喺你隔咗几年出呢一首新嘅作品之前嘅一段时间，同女女啊，或者喺教唱歌方面嘅一啲状态点啦。咁而家新嘅派台作品咧，就叫做《林》嘅，系啦。咁啊，一开始我同阿斌咧先会估下呢首歌，我听完之后估翻背后一啲可能发生过嘅，然后交俾你揭一句，我哋估得啱定系唔啱嘅。 好咁啊，不如我估先啦，即系因为今次听林咧，都习惯性咧，好中意听阿 J 唱到一啲好高潮嘅位置，去到后边咧，咁有一个位置就系不懂这种辛酸咧，嗰、那个辛酸咧， 真系好辛酸， 你真系 feel 到好辛酸嘅，即系佢嗰个佢嗰个情绪系好出。表現得到出嚟咁啊！我深信喺呢個位咧，我深信似啲人又係參加歌唱比賽會係咁猛咁 挑戰嘅位 啦。咁但係阿 J 去錄呢一個位嘅時候，係咪都同監製會比較 concern 嗰樣嘢？就係、是、到底我應該嗰個技巧放多少少落去啊？去等大家聽得 smooth 啲啊？定還是個感情係放多？多啲出嚟可以歇斯底里啲嘅，咁呢个讨论位系咪会比较耐啲？ 你真系识噶，你真系识噶，因为佢真系好高，其实佢差唔多系以身事外嗰粒音，即系未明白么嗰啲咁高，嗰啲咁高嘅嘢，咁佢仲要摆辛酸啦，咁、那个字系难食嘅，食个音辛酸，酸你系冇得勾实，冇得发力啊。 即係一個虛，一啲虛字啊，所謂嘅虛嘅字。咁如果喺處理上咧，呢、這個字係難食咧，仲要咁高音咧，係難做嘅。咁係可以做到好 perfect， 但係你冇咗個 feeling。 嗯。 但係如果你做到好有 feeling 咧，個 pitch 一定有少少覺得好似唔到嘅。咁所以呢個位係要練習好耐，因為其實我哋想要嘅情緒多過要個靚聲，因為靚聲已經未必係而家年代最緊要。咁但係你都要啱 pitch 啊嘛。係。咁同埋你嗰個係成隻歌嘅一個 statement， 係你唔會明白我哋臨線嘅人嘅慘。 嗯。 咁所以嗰下你嗰身書係直情好似向個大海嗌嗰下，哇！咁你要有嗰樣嘢，但係基於佢又好高喎、啊，嗰粒音，你又唔係嗰啲嗰一下發力位咧，咁所以處理上面咧要花好多時間、心血，同埋要嗰個聲啊，個狀態要好好啊，你要兩嘢要係又要到 pitch， 又要到情感，仲要係有少少力水，又唔要太多，即係好複雜嘅一件事，即係唔係咁容易去拿捏。反而 live 咧好啲、，live 咧你嗰件事一去就過啦嘛，但係你錄音咧你係好 intense， 嗰啲嘢係收得好實。好 sensitive 係啊，咁你少少都唔得，一突然間多咗啲口水聲又唔得，所以做嗰位咧係好攰好攰。 嗰陣時點樣同監製去即係 go through 呢一個位，係大家去到一個點樣嘅地步先覺得好啦？呢個位我可以 pass 啦，終於可以完俾佢過啦咁樣咧。 佢要聽個感覺，即係你譬如你覺得聽到真係話佢真係。好辛酸喎，即係你會覺得辛苦，但有啲人覺得佢唱到咁辛苦，但其實嗰個辛苦其實唔係個 range 辛苦，其實我可以唱到好 perfect 好靚，哇到曬。但係因為嗰個情緒係真係話俾你聽，我好辛苦啊嘛。咁你誤會咗嘅人會覺得哇，佢係咪唱得好辛苦啊？而其實唔係嗰種，係佢真係要表現到嗰種辛苦。所以我哋寧願要個你覺得辛苦嘅 feeling， 唔要個 perfect。靚音嗰啲 feeling， 就等聽人有一種好似啊少少窒息嘅感覺，其實就好似首歌裏面講嗰個關係唞唔到氣， 係 啦，即係嗰種狀態。 因為你真係要做到呢件呢個歌係難唱，係因為佢成個劇本啊， 係 你係要演出嚟，你唔係就咁唱啲意境，哇、花水火任你唱都得㗎，你 feel 啫嘛。但係呢個你冇得 feel， 因為佢講曬你係點樣行，你係點樣演，去到嗰度嗱，你個啊你個 actor actress 咧就情緒係爆點，你嗰下點樣去講？我是用把聲要去演呢件事出嚟嘅時候，我一定要做到那個效果，先至交代到只歌咯。 嗯，因為我想估嘅呢一個都有少少關係到，就係因為我覺得呢一隻歌係一個好好嘅情感嘅宣泄啦。可能我想估嘅就係 J 唱完之後，會有一種好爽啊！特別係頭先講即係嗌咗出嚟嗰種 physical 嘅爽啦。At the same time，可能心理上面嘅爽就係裏面啲歌詞，我覺得亦都好配合到。譬如 Wyman 寫其中一句，我覺得好正，就係、是、披上校服來李偉麗婚宴，係黐線到癲嘅，即係嗰種係如果一個臨線嘅人真係會諗，可能最 evil 係咁，但係唔會做嘅。咁所以我想估嘅就係呢首歌其實你完成咗嘅時候，即、就、係、是、一個字有個爽喺裏面咯。 係啊，因為你嗰、那個即係呢一個劇本係我未收過咁辣同埋咁狠，同埋係真係俾你發泄到一啲人裏面內心裏面嗰個恨啊！因為呢啲好多時唔係 apply 落愛情，可能你人生裏面梗有啲人有啲一啲事係令到你係好爆火，但你又唔爆到，但你又要食咗佢咁樣，即係嗰個辛酸係好多人可能喺我哋嘅社會都經歷緊嘅。咁所以情願嗰筆臨線，你估我唔敢啊？你估我唔想啊？ 不過有時真係好多後果要諗清楚咁解啫。係 咯，即係嗰下，即係如果你 apply 到你好明，所以好多朋友佢聽咗歌喺電台，喂，你講到我心聲喎、 啊。 跟住我真係以為佢失戀啦、啊，唔係啊，我老闆啊，今日啊，真係想唱俾你聽啊。情愿我不臨線， 哇！呢、這個係可以 apply 落全世界所有 scenario， 但有啲可能誒翻去對住個老公好激氣，我又要唱俾 唔係你出糧俾我嘅話，啊真係咁啊！ 係啊，即係原來哇！呢個覆蓋係好多人都有呢啲諗法。咁你諗下，如果我唱唔到嗰隻，你估我唔敢啊？即係嗰個感覺，其實隻歌係唱唔到咧。我可以唱到好 perfect， 哇！好靚聲，好好點樣成咁，但係呢隻歌唔係咁樣。呢隻歌一定要係講到個故事，所以要花好多時間去。我哋錄咗好耐，我哋要揾個通啊，揾嗰個一開頭嗰幾句，因為佢 verse 得幾句嘅啫嘛，就冇 verse。嗰個 verse 係要好夠 dark， 同埋嗰個痛又唔係話痛曬出嚟，因為後面爆到咁，你一開波又唔可以去咁。哇！所以好好好玩咯、啊，即係件事係哇，好似演咗一個舞台劇咁啊！ 系咁呢一个诶呢一首歌啦，曲同埋词嗰阵时嘅先后次序系有冇话边样出现先，跟住有呢个主题等等噶嗰阵时 系曲先嘅， 系 曲出先嘅。咁因为其实之后先至俾 Wyman 去填词嘅。咁、其实呢只歌唔系我有个呢、這个系三个步骤，因为我有个自愈嘅系列。咁其实咧 ，Wyman 系先填咗第一最尾嗰个步骤《原谅的力量》先嘅。 哦， 系啦。咁因为我系嗰只歌系讲我爸爸，即、就、系、是、我哋好多嘅误会，好多嘅嘢啦，跟住去到佢临走嘅时候，我哋大家原谅大家。咁我有个释怀嘅时候，我哋 start 咗呢个歌，然之后我哋 come up with 呢个 project。咁其实都 relate 紧我平时日常生活做紧嘅音乐治疗，可能我帮人每一个故事，我听翻啊，原来你啲伤系 from 细个，或者有啲嘅伤系你唔 let go， 跟住可能你就会影响到越积越大，变咗一个 depression。会嘅，即系呢个都会嘅。咁我可唔可以将佢 apply 落去我嘅音乐呢？即系如果我可以带人有几个 steps， 可以试下用音乐去 present 呢件事。你听完呢三只歌，睇完呢三个 MV， 你可能有啲方法，你可以走出一啲你嘅困局。即系我系一啲方法啫，我唔可以话系一定得嘅。但系我走过，我可以用音乐去治疗到我自己嘅时候，我都希望可以同你 share。咁所以佢就谂，我哋有咗原来的力量之后，就谂翻，咦，我哋。Day one， 你受傷害嘅時候，你嘅狀態係點咧？咁就遇到彭嘉維寫咗呢一隻嘅曲風，我話喂，就係佢啦，就係、是、要咁爆同埋咁有energy， 咁就去寫一個臨嘅故事，就係、是、當你一受傷害嘅時候，你嘅人嘅狀態係會想 fight back，你又唔敢，即係好多因素。頭先你講啊，你估我唔想啊，咁你背負後面好多嘢啦嚇。咁、啊、然後到第二隻歌就我自己寫嘅，咁就點樣去勸自己要放手？因為我覺得人係冇人可以勸到你，除咗你自己同你自己真係講要放手咯。咁第二隻歌就說服自己去行，然之後點樣真係放手就係透過饒恕原諒嗰個人，你先至真正係放低咯。即系你冇饶恕佢，净系话唔谂佢，其实你都系未放低咯。系、咁，所以其实咁样去讲件事咧，你就会明啊，点解第一只歌个处理系咁？咁你之后听埋呢两只之后，你就会知道诶，成件事个连贯性啊，同埋个 M V 里边嘅故事啊交代啊，咁其实好好玩嘅。 系啱啱你提咗一个名字彭嘉维啦，咁就系今次嘅作曲啦。佢系第一首歌嚟嘅呢一首， 系啊。 同埋我见到佢话系特登知道呢只歌系俾你，特登要挑战啲高音俾你唱。 系啊，佢你又想睇佢个访问？咁佢佢就系、是、真系 study 晒我嘅 library。佢觉得啊，如果佢出翻歌，佢应该有啲乜嘢啱佢咧？或佢嘅乐迷。佢真係以一個樂迷心態去睇關心妍，咁佢啱佢計得啱啱好嘅，即係其實呢啲歌我好耐冇唱，即係可能大家印象係我，但係其實 before 我生心心之前，我係逆來順受啊、關家姐啊、C 十二，其實我已經少唱呢啲咁激昂嘅歌，大家可能但係都係淨記得我唱激昂嘅歌，咁所以佢揾呢一隻歌嚟做一個 introduction 係好 make sense 嘅，啊 recall 翻喂。关家姐，即系佢系呢款嘅，即系头先你都讲话佢系呢一款嘅，咁系啊，佢啱啱好写到只咁 full range 嘅歌，其实佢好似负担不起啊，以身试我仍然呢歌其实唔多，手下败将，佢系其中一只系嗰啲 range 嘅，好丰富 melody， 同埋佢好快会 get 到你嘅 attention 嘅歌咯。譬如呢个 project 我自己都特登写咗一只歌，咁但系嗰只歌同林咧系完全唔同噶啦，风格曲风都唔同，嗰只咧就贴翻而家你哋中意听嘅嘢嘅，咁呢个都系一啲新啲嘅嘢咯。咁我觉得嗰只歌系我自己中意，即系呢个系我呢几年综合中意听嘅类型去做咗一只歌，就系 for 第二个 step。系啦，咁所以到第三个 step， 你会一路听越嚟越 light， 所以有啲朋友可能有啲人中意我弹拜，有啲人唔中意我弹拜，唔紧要，因为跟住落嚟都有一定会揾到一啲系你中意嘅嘢嚟嘅，唔会三只都爆你嘅，你放心。 即系唔同嘅 variation， 大家可以听得到。 系啦，即系唔使惊，唔系三只都喺度爆咁佢哋可以有啲期待。我都即系用心去谂啊，如果真系回馈翻支持咗二十年嘅乐迷，咁有啲乜嘢咧？我写一只歌，做一啲好音乐，同埋我想系有 meaning 嘅，即系我出嚟即系可能再出歌，我唔想系为咗宣传咯，即系新歌。我希望譬如呢一个嘅治愈嘅系列，真系你三个 step 之后，可能有啲人有啲嘢都可以好似我咁啊，可能你真系饶恕咗一个你反咗好多好耐嘅面嘅朋友，或者你家人嘅关系，或者情侣啊，唔知啊，即系我觉得可以喺用音乐去帮到人系好。我自己會覺得好感動咯。 咁其實 plan 先講，譬如今年呢三隻歌等等，再做廣東歌咁，中間有冇一啲掙扎或者都嘢要諗得最難嘅 point 會係邊一啲有冇㗎？ 有啊，个时代交接咯。 系即系系咪就系曲风上嘅表达咧？ 我谂好多嘢啊，即系。我五年前可能说演唱会嘅时候，嗰啲唔同嘅 platform、唔同嘅平台都系有，但系而家系再下一城系多咗好多，唔同嘅玩法、唔同嘅拍摄、唔同嘅嘢都系唔同。咁譬如我哋喺疫情里边，我开始做翻啲 live 啦，即系 mini live 嗰啲，以前我哋冇呢啲嘢噶嘛。咁而家可能要 host 一个 show， 你唱晒，你又要 up 嘢，又要同佢互动咁啊。即系你话好忙啊，咁即系而家以前唔系噶，你电台节目唱只歌，拜拜，讲两句啊，你咁拜拜咁。咁而家唔系，哇，好忙。咁跟住有好多网上嘅节目，譬如我有一个妈妈嘅节目啦，喺网上又要做，咁又开始要做主持咯。咁发觉哇，而家个时代啲人系 loop 手机年代，你做啲乜嘢要做啲乜嘢咧？音乐上面你嘅冲击系啲乜嘢咧？你系做一啲而家啲人又中意听嘅嘢，但系又要翻你自己嘅嘢。即系你唔可以突然间变咗第二个人出道咁样，即系你心态系新人，但系你唔系真系完全唔系嗰个人啊嘛。即系原来哇，完全唔见你边个啊咁。我又觉得又唔 make sense 噶。咁同埋20周年，你应该系有翻一啲系你嘅进化，有翻你嘅特色嘅嘢，然之后再 post 一个你嘅 concert 咁样。咁所以好多呢啲嘢要去学。要去真正去感受翻，去 pick up 翻，花好多時間嘅，因為實在你唔可以話我唔脱節，你真係可能你一段時候你冇真正去 study， 哇！原來而家咁多平台噶，多咗咁多以前有，但係哇！而家係哇，完全嗰啲係另外問嘅問題啊，嗰樣嘢都唔同喎，好玩嘅，即係抱住心態，哇！好過癮，即係咩都試下咯，係冇所謂啦，係咪？即係我覺得有呢個關家姐咧，即係呢個關家姐精神就係覺得啊。冇所謂玩咯，即係有咩好事咯。我覺得依個年代係要咁咯，即係唔可以話啊嗰啲又唔啱嘅嗰啲，唔係啊咁。即係我反而個心態 open， 咁我反而覺得啊學下咯。即係可能我教唱歌又幫好多，因為我接觸好多後生嘅嗰批又有小朋友又有，咁我個接受能力好廣闊，即係林子祥我又教，跟住Baby Shark 我又教，係咪先？Blackpink 我又教，係咪先？張敬軒、林家謙我又教咁樣。系咪嚟紧可能 Serena 佢哋又话佢哋而家 Serena 又要教咁，我自己都要 study 翻人哋啲嘢，跟住去教佢哋。如果唔系你自己都唔知点唱，咁你唔可即系、就是、我会不停去咁样去进步咯。我觉得我自己都进步嘅，咁所以人哋我唔系睇唔到你嘅诚意，我希望你睇到咯。 咁我覺得另外一樣就係喺今次呢一首歌，頭先一路講，其實已經有三首 ready 啦。咁就喺個 MV 上面個尾就叫 To Be Continued 啦。咁但係 MV 裏面我覺得都係對於你嚟講係咪都一種少少嘅新嘗試？因為由嗰個造型上面啦，去到你要演繹有一啲可能戲喺裏面啦，咁樣樣呢個對你嚟講係咪都過癮呢？又係 過癮，我同導演講咗話，喂。如果嗰啲 MV 唔使揾我拍嘅，我唔出現係 OK 噶，咁 講咗嘅咯，好盡喎。 嗱，就係講咗就出事啦，唔講嘅又自可。你好恨拍佢唔俾你拍，跟住我其實 Maggie 我真係可以唔拍。咁我諗緊，得啦，就算係都係嗰啲氣氛咁樣動喺度嗰啲啦。我諗係咁嘅。 係。 咁啊點知導演咁睇得起我？一睇佢劇本，我喂咩事啊？點樣啊？復仇啊！嗰、那個眼神啊，哇喂，內心戲嚟喎。跟住你咁睇睇我嘅，我都有少少熬底嘅，收到死啦，點演呢？好彩呢排有睇嗰啲頂樓啊，即係 penthouse， 即係嗰啲韓國嗰啲復仇片嗰啲，即係都有睇下。哇！跟住諗下點樣去演繹呢個人？呢、這個人好 deep 啊。而家又唔興嗰啲好誇張嗰啲演技，哇！嗰啲唔興噶嘛。咁你好內心戲喎、啊，咁就真係。花好多時間去交代，咁我覺得我要呢、這個真係要多謝個女嘅，因為同咗佢相處呢五年咧，係令到我演即係、就是、個 dramatic 咗好多，因為我人要表達俾佢好多，即係由 BB 到大個，不停要好誇張，即、就、係、是、要有啲即係嗰啲咧一言一語嗰啲都已經係有嘢俾佢要牽動到佢啊嘛，咁變咗以前可能我哋好靜嘅，係啊，即係。好 light 好淡嘅人， 或者靠把口讲咯，就 系啦。而家就唔系可能要好多表达，咁、到我再演嘅时候，发觉咦，一嚟做到、啊，跟住之后咦又做到，咦 pass， OK OK 咁两个 take 就 OK， 咁得意系咪得噶？咁但系身边啲同事佢哋都话真系得噶，跟住有一个系我揾咗个小学同学嚟帮我演、真啲啊，即系佢揭发啲事咁 show 俾我睇啲嘢咁佢都话。你哇得喎、啊，因為佢通常都話我好流噶，你啲氣質好流，即係以前嗰啲咧 ，M 嘢佢喂好流啊，唔得啊，你跳舞唔得啊咁樣，咁佢突然間我話佢突然間話哇 OK 喎、啊。 我唔好氹我啦，好眼瞓啦已經。佢話唔係啊，真係噶。咁後屘我睇翻啲相，後屘睇翻啲，咦真係演到喎。咁、原來我係咦開發咗另外一個天地，我冇諗過係可以咁、可能因為你嘅內心啲嘢可以前可能收埋啲，你內心氣唔夠出，因為而家成日同個女，你個心要攤出嚟同佢講，咁可能慣咗 open up 咗你自己好多嘢。咁、對你演戲嘅時候咧，你好細微，你已經交代到咯。是难的，这个角色是由一个、fantasy 是复仇的样子，红色成个样子，到善良那些扮嘢那些样子，那这些表情是一个而已，你剔到就剔到，剔不到就演不到演不到，所以对我自己来讲都是一个、即他们说演技大爆发的。 是 啊， 是啊，因为很重的那样东西是我是半夜睇呢个 MV 啦， 吓死你！ 我系吓亲， 系真系 一开波， 一开嗰下 喺个厨房 洗手嗰下， 洗手嗰下已经 惊啊！死啦，系咪鬼片嚟？ 跟住喺个， 我觉得而家嘅 MV 系比以前难拍咗啊，因为而家 MV 咧，你系冇唔可以有对白啦，亦都冇咗嗰啲拍你唱歌嗰啲 shot 啦，佢真系一个微电影咁样嘅古仔嚟噶嘛，系咪即系都打算向呢个演员路开始进发噶啦？ 多啲咧， 迟咗入行啊，迟咗啦，依家早啲， 仲有啊，系啊， 我冇谂过呢、這个真系冇谂过嘅，因为我一路都系戏史嘅，所以咧好多人都叫就邀请，中间好多人叫邀请我拍戏拍剧，我真系婉拒嘅，我真系唔好累你啦咁、样，我真系坚决咁相信嘅，咁我觉得系因为个女系改变咗我嘅演技嘅细胞咯，系啊，咁所以嚟紧嗰两个 MV 大家都可以留意啦，都会继续有我嘅 acting 喺里边嘅、 都继续爆发落去嘅， 系 咁、大家可以期待呢三部曲，咁而家就有第一部曲就系呢一首《林》嘅，咁啊，我哋可以即系睇埋个 MV， 大家可以试下半夜睇啊，咁样好有 feel 嘅话，你听 另一种层次，真系另一种层次。 好，今日多谢关心妍 ，thank you。 全部人也笑你多品，来护航的不获一吻，虐待你的偏拜跪，他根本跟你不亲。全部人也替我不忿，劳役半生只奋斗五个指引，但我包容罪加一等。时间也未心软，被你踩再脚尖，仍没法狠心一点，将你恶行清算。从不会行动这短远，行离后未见有闪电，彼此的一世霸场我梦愿。时间也未心软，被你踩在脚尖，仍没法狠心一点，将你恶行清算。从不会行动这动员，行离后未见有闪电，彼此的一世不像恶梦，愿空却放心。 七点前听我有关心妍而家派紧呢首作品叫做《林》啊，听日我哋五点钟再见啊，拜拜。